都好悲哀，香港人嘅人均寿命系全世界最长嘅。 系啊，数一数二。 系啊，但系咧，香港人系亦都系全世界数一数二不快乐嘅。 唔好淨係話屋企嘅地方細，你知唔知？就算你喺寫字樓，你自己諗下，你冇自己任何嘅私隱， 就係因為到你人生某一個階段咧，你就會發覺唔係有啲嘢唔係 add on， 而係你又會慢慢失去。 係。 咁鄭成功原來就係呢個平湖嘅千里奔嘅海灘嗰度出世嘅。咁你諗下，喂大佬，點解一個？我哋叫做收復台灣嘅民族英雄啦，以共產黨嘅標準係嘛？或者係喺台灣獨立建國嘅第一個華人啦。如果以港獨派嘅標準，咁點解會喺日本出世嘅咧？鄭成功個媽媽其實係日本平湖人嚟。 三不管，我係邝荣孙， 我係劉西良，逢星期六下午四點正。好啦，休息完之後咧，翻嚟咧就講下呢個膠鐵啦，因為都廿咗一個禮拜通車咯。 係嗱，人民點解你話膠咧？人民日報盛讚啊，呢個高鐵啊，高鐵嘅通車好神奇，成功咁樣咧摺疊咗時空啊！哇，簡直非常之神奇。 點樣摺疊時空？我聽唔明。 係，我都聽唔明。但係咧， 即係點啊？入咗高鐵之後，就進入咗宇宙黑洞啊！ 但係又真係幾神奇啊！嗱，你入咗高鐵之後，明明喺香港境內就變咗等於喺大陸境內啦，係咪接疊咗時空先？ 係，即係你物理上你冇轉移過。 係，但係事實上喺 個 法制上， 法制啊，所有嘢就變曬。 係咯，時空接疊，佢真係用呢個 terms 㗎。 叫時空接疊。 係啊，成功咁樣接疊咗時空啊！人民日報啊。 哦，都一番苦 心。要炒翻啊！係啊，將空間壓縮接疊啊。 嗯，即係你以為未進入。這個大陸境內，你以為你所有的數據未傳送去大陸備案，你以為這裡還是仍然是西九龍， 是的，但 實際上那個時空已經是接疊了，它也是成為中國大陸的一個國境來的。 沒錯，所以回大陸不用隨意門，只要在高鐵那裡，其實你就等於回了大陸，兩個空間同時並存。 是的，那就你以為那裡是可以受香港法例保障的，其實同一時間你就受內地的法規所控制， 所以我們看到有很多幽靈的這個地牢層嘛，時空真的接疊了的，可能 我覺得那個就是二次元裡面的一個靈異的世界，或者叫結界就是兩個世界交匯的地方嘛，結界就是這個陰界和陽界交匯的地方嘛。咁咧就嗰個就係另外一個世界，一個野蠻同文明嘅世界就接疊埋一齊。咁咧人咧就好難分。嗱，我哋細個咧總會見到咧，就係咧，就算係陰同陽咧，佢都有經過一個奈何橋，飲咗孟婆茶，忘記咗前世今生嘅嘢，咁啊先至去到陰界。 係。 咁啊準備輪迴又乜都好啦，投胎咁啊。 係。 咁但係咧就呢個接疊時空裏邊咧，就連呢個孟婆茶呢一個段都冇。嗱，譬如我哋喺羅湖過關咁咧。我哋好明顯嘅，跟住羅湖橋嘅，一個過咗去之後，我哋就知道我哋八十年代已經清楚知道噶啦。 係 嗰啲戴住領帽歪零歪稱啊，擔住口煙啲煙灰就嚟滴落嚟啊，嗰、那個制服污糟邋遢啊嗰啲咧，嗰條褲就拖地啊嗰啲咧，就是、大陸邊防嚟噶。 真 係 因為時間穿越咗某個空間而進入咗另 外 一個地 方、啊。 唔係 你起碼條橋嘛，我就叫做奈何橋嘛，即係羅湖橋啦咁樣，你都知道嘛。好啦，就算你話一地兩檢好，你由深圳灣過境或者你由呢個福田過境好，佢都有一條走廊，係咪？而唔係話你完全時空錯亂噶嘛？而家係， 而家係你分唔到啊！嗱，地底下面仲有個幽靈嘅一層，咁就真係摺疊咗嗰層係咩嚟嘅咧？ 不存在嘅，不存在嘅，其實嗰啲人都不存在嘅， 係 咁、啊、但係你又影到佢哋喺度碌手機啊，喺度瞓覺嘅喎， 係 嗰下好笑喎、啊。 等於話本來應該冇人嘅夜晚，突然間又有個通宵更嘅喎。 係咯，咁唔通執法嘅其實唔止七百個，可能有千四個。 啲人真係咁講喎，我聽過有一啲市民個講法話，其實咧點會100蚊一個飯盒啫？唔好玩啦，其實嗰100蚊入邊可能係3-4個飯盒嚟噶。嗱，呢個就係一啲坊間智慧啦。 即係啦，嗱，你除咗條數就大家都拗曬頭啦。其實，即係以佢哋嗰個標準嚟講啊，所謂官方人員嘅膳食津貼，即係完全匪夷所思啦。而我相信咧，就係呢個700、800都好咧，都係假嘅數目。根本就冇，到而家其實都冇講清楚 點解一個車站嘅口岸，係需要咁 多 人執法？ 係咯。 Even 你話八百都好，我都解唔明白點解要八百人咁多咧？ 係咯。 喂，你一個車站口岸啫喎，唔係機場喎，機場係國際旅客嚟嘅喎，但係呢個車站口岸係全部都係大陸嚟嘅喎，唔係面向國際社會嘅喎。 係啊。 咁點解你有咁多嘅呢個邊防人員喺度嘅咧？ 事實上，咁我哋羅湖嗰度都唔使咁多嘅，咁多人噶， 唔使你逐個問政府咪知咯。深圳灣幾多人咯？香港擺喺深圳灣嘅擺幾多人咪知咯？ 嗱，除咗呢一個，即係我自己覺得比較神奇，即係嗱，呢個真係文筆好啊，空間同埋時間壓縮摺疊之外咧， 係咪胡錫進啊？ 唔知喎，《人民日報》狂讚嘅啫喎， 嗰個係《環球時報》。 係咯，咁但係另外一個即係，我覺得呢個高鐵比較好笑嘅咧，就係都開始咧有旅行團啦嚇，即係要去問下咁點買飛嘅團購。 但係大陸一早有喎，我唔明白點解到特首開咗聲，旅發局要搞多啲高鐵旅行團，因為我諗第一日賣飛極惡劣啦， 係啊， 係嘛？大家反應都好冷淡啦，除咗嗰啲左派阿伯啊、維園阿叔之外，我諗通宵去排嗰啲，我諗而家都晾住嚟抌啊！真係， 即係蝕硬㗎啦。 喂，原來翻大陸上去嗰啲大陸 apps 買已經係都唔使排隊，完全 係嗱。同埋除咗第一日新鮮好玩之外，有個伯喺呢個即係接受訪問嘅時候講得好好笑，佢話點解要搭高鐵咧？我2蚊即係長者優惠就去到落馬洲，跟住2蚊又唔知去邊度，跟住免費嘅翻到大陸，我做乜要搭高鐵？其實可以想像應該咧係好少人會搭呢條高鐵。你諗下，即係個行李托運又要遲又要遲六日先到，咁所以咧出現咗個好有趣嘅現象，可能而家就係要屈啲旅行社去忠貞愛國咁樣去團購啦。 其實就我一早喺節目講咗噶啦，就係要咧大家圍飛啊，好似嗰啲嘅即係一百無上市咁啦，咁嗰啲承包商咧、包銷商咧就會揾人去圍飛嘅。咁咧而家呢個嘅高鐵通車咧，我就好奇怪嘅，我就話點解唔見建制派嗰啲區議員去圍飛咧？他們要這麼多蛇齋餅中旅行團，為什麼要逼香港的旅行社人來做生意？生意的數字就很容易計算的，你這麼貴， 是啊， 我搞旅行團有沒有肉食先？ 是啊， 是吧？全部只是去那些地點，我想去到爛了，是吧？ 所以高鐵體驗團，我想遲些區議員都會搞的啦。但是現在旅行團就硬硬聲，說為什麼呢？就是說如果要團購高鐵的票呢，要預早35日訂。咁佢都未成團，預咗35日訂，跟住咧要你4日之內俾曬錢。喂，擺明條高鐵 咁我冇人幫襯咁點啊？我揞曬出嚟啊！ 係啊，呢個咪忠貞愛國嘅表現咯。 哦，啱啦，攤派落去，我覺得嗱，等於嗰啲大陸票房嘅啫，嗰啲咩戰狼媽、戰狼物嗰啲，咪攤派落去嘅。我覺得唔單止攤派，我俾條橋你，一定賺錢嘅。 係點咧？ 曾幾何時喺大陸都係咁嘅，高鐵飛當出糧。 哦， 節演啊！你明唔明啊？譬如好簡單，你在啲左派機構做啦，咁咧就譬如乜眼嗰啲金融機構咁咧，就每個月裏邊咧就扣起500蚊，就唔出俾你嘅，就出2張高鐵飛俾你。 嚇咁慘！ 嗱呢個最有效喎，我覺得。 仲慘過 M P F 喎。 嗱，另外就係責成所有香港 嘅旅行團 嘅旅行唔係嘅區議員向區議會申請，包括嗰啲地區婦女會。 即係上次我哋講嗰啲利益輸送， 等於葵青嗰啲咁樣嘅，由主任委員自己批翻俾自己，然後咧就喺全港遍地開花，叫做高鐵體驗團咁樣。不過我話俾你聽咧，你唔好當啲街坊傻嘅，除非你免費， 免費都唔制啦，時空摺疊喎，大佬。 唔係嘅，真係嘅，你對佢哋嚟講，你以為翻大陸旅行好吸引咩？係冇吸引力嘅，真 係。就係咯。 有邊個未食過蛇齋餅粽？有邊個未參加美食團去嗰啲咩惠州啊、東莞啊、去廣州食野味呢啲咁嘅嘢啫？喂， 所以免費都唔一定去啦。 同埋你諗一諗，好簡單嘅啫喎，近嘅我去曬啦，廣西啊嗰啲、桂林啊嗰啲，遠嘅喂大佬坐8-9 個鐘， 不如搭飛機好過啦。 咪咯。咁我點解要參加呢個高鐵旅行團啫？廉航都平過你添啦。 喂，嗱，講真，遠嗰啲咧，即係你就 expect 唔係去一日噶嘛，咁你就會帶行李噶嘛，咁個 但佢個行李 嗰 個就係咁細喎。 係咯，咁點會？ 仲有，如果你去北方啊，仲大鑊喎。 多衫。 多衫啊，係啊，咁點啊？托運之後去到嗰啲冬天衫嘅味道， 喂，咁好大鑊嘅喎，其實起咗條高鐵嗱，即係嗰啲一地兩檢啊、法治嘅問題咧，咁已經係好嚴重嘅啦。咁其實根本成個成本效益就好低，遲啲我哋係要補貼佢嘅咯喎。 呢個必然啊，呢個係中國模式向全世界輸出。其中一站係香港。 嗯， 個中國模式係咩咧？就將過剩嘅基建嘅產能 係 就要你去幫襯佢。咁係非洲嗰。那大扎貪官在習近平那裡捧場是什麼呢？就是習近平就說我貸款給你，你買我的東西嘛。 嗯， 即很簡單，就是其實我生產那些鞋呢根本就賣不出去的。 是 但是呢我為了刺激銷路呢，我補貼給你。 嗯， 你每買我一對鞋原價30元，我補貼40元給你。 嗯， 那你買了不穿，我都沒所謂的，你還代40元嘛，可以。 嗯， 因為你給了30元的鞋價，但他補貼40元給你嘛，咁你咪自己嗰啲貪官袋十蚊咯。好啦，到咁上下，你嘅債務一路滾到一個地步，就係你冇辦法償還啦。 嗯， 然後大陸就會同你講：，喂，重整債務，你將個股權買俾我啦，你將呢個港口啦，呢條鐵路啦，呢個貨櫃碼頭啦，你俾我入股啦，俾中國海外入股啦，俾中國遠洋入股啦，咁好啦，佢入咗股之後，慢慢就控制咗你。呢啲港口啦，咁樣鐵路啊，咁呢個就係佢所謂一帶一路喺非洲嘅做法。 係啦，即係人哋一般就係話一帶一路就係愛嚟輸出產能過剩呢、這個即係問題嘅。 我哋仲衰過啲非洲佬，我話俾你聽，點解咧？非洲佬佢舐咗第一浸先，你明唔明啊？佢唔使自己揞水起啊嘛。 我哋就自己揞錢起。 我哋係自己唔係啊，係揞完又再揞，又再揞，又再揞，係不斷咁樣再超支，不斷咁樣延誤啊嘛。 係。 係嘛？所以夾夾埋埋起咗咁鬼一個天文數字。那個天文數字是什麼呢？我告訴大家要澄清，這個是中國高鐵延支線，這個只是中國高鐵網絡支線，不是高鐵。我們接駁的是要回深圳，深圳和廣州才是個hub，我們只是支線。跟九廣鐵路不同，當日英國佬起九廣鐵路的時候是直隊回廣州，是九龍廣州鐵路，九廣鐵路。呢條鐵路係令到香港經濟起飛嘅喎，而家就唔係，所以我成日都問嘅，用咁多錢去接駁深圳、福田，你嗰個阿伯講得啱啊！我坐東鐵2蚊，然後我喺羅湖過關，然後我喺深圳站，或者我再坐地鐵去北去深圳、福田，或者我直接喺福田過關， 係咯。 喂，大佬， 總之佢就係話佢一中4蚊就已經翻到去。 係啊，個原因就因為。我哋你睇個成個鐵路嘅佈局，你就知啊，根本就係香港嗰個其實係一橛仔突咗落嚟啊嘛。嗱，呢個不能夠同當日英國佬興建九廣鐵路相提並論。當日九廣鐵路係真係一條鐵路直達呢個中國華南嘅心臟廣州嘛。而家我哋唔係，我哋係轉駁，所有都係轉駁， 係 轉車全部。 廣州南係嘛？ 廣州南番禺咯，定唔好叫廣州南啦，其實嗰個叫番禺。 番禺 係啊。香港的所謂高鐵直達仲要一日好像得三班定唔知咩？ 三班 係啊，去到番禺。咁你其他嗰啲就唔好講啦。跟住就話去福州又要掉頭啊等等嗰啲咁嘅嘢，掉頭都要26分鐘啩，好笑。 嗯， 火車掉頭26分鐘喎、啊，我以為以前電氣化鐵路先至要掉頭嘅啫，大佬。我哋以前細個 26分鐘係一個咩概念咧？真係 坐喺度啊，停車26分鐘喎、啊，係嘛？所以你問我阿伯都有數得計喎，除咗2蚊之外，你諗下第二。佢會慢過阿伯去福田轉車嘅，因為你要一早過關咧。據阿陳凡講，就要提早咧，起碼咧45分鐘。 係， 好啦，提早去45分鐘。 同搭飛機冇分別 嘅 喎。 嗱，如果你廉航咧，一樣嘅。 係咯。 廉航唔使2個鐘嘅，其實1個鐘到嘅啫，提早都 OK 啦。好啦，提早45分鐘，然後咧就仲要記住喎，一早喺出邊食嘢喎。 係啊。 一入咗去佢嗰個嘅所謂嘅即係邊檢嘅區域咧，就冇嘢食噶啦。好啦。跟住就上車45分鐘。 嗯， 好啦，由番禺入廣州市最少45分鐘。 係 三個45分鐘。我點解唔係搭直通車直隊天河站咧？ 係咯， 或者我喺深圳轉動車咧？動車都係喺天河站嘅喎，和諧號。仲要記住喎，呢個係假高鐵嚟嘅喎，因為香港接駁嘅華南嘅網絡咧，好多嘅車速都唔係高鐵車速嚟嘅喎，高鐵係講緊300個時速。 是啊， 是200到250叫動車，大家要分清楚。那些不要以為子彈頭就叫做高鐵，千萬不要騙人。 那些叫和諧號，那些是動車來的，其實 的確是，不是，時間是一件事啦，阿伯就說其實我回過廣州揼骨啫，高鐵張車費啊都夠我揼一轉骨啦，我四元都回到上去了。 我告訴你聽，高鐵那張車費在香港揼一轉骨就可以了， 是咯， 使鬼 又啱喎， 使鬼走上去揼咩，所以這個就先至大鑊啊，我哋計完曬嗰啲數之後，即係話佢嗰八每日八萬七人次， 唔怪得得三班都冇人搭噶咯， 必死！我覺得根本達唔達標。好啦，跟住林鄭就話：我哋睇遠啲，唔好睇一日。 嗯， 即係由搬龍門啊開始，即係話你萬眾期待嗰日，迪士尼開張嗰日都唔滿座，你已經大鑊噶啦。 嗯， 即係你有套戲拍完之後，你首映， 嗯， 第一次買飛，應該 suppose 啲人餓咗劉德華啲戲咁耐，應該大家湧去買飛啦。 係啊， 好啦，原來第一場都唔滿。 係咯，體驗 咁，然後就叫你。特首最好笑叫你第一場滿唔緊要啊，呢個冇指標作用嘅，我哋長遠啲。 係咯，睇下一百年後啦。 冇簡單啫，如果一年之後連八萬幾人次都去唔到嘅話，佢就會講啦，呢個係長遠嘅利益，我哋融入內地係長遠嘅利益。 係啊，佢真係咁講啊，佢話係一個社會價值嚟噶嘛，唔係經濟價值嚟噶嘛。 咁你都可以量化噶，我想問一下政府社會價值量化指標係乜嘢？ 同大灣區融合咯。 OK， 咁融合嘅意思體現喺邊度咧？人流往來啦，係咪先？ 嗯。 仲有咩啊？貨物往來啦。 所以就唔係呢樣咯。 咁係乜嘢？ 時空接疊。社會價值就係個時空接疊。 連阿伯都覺得揼親骨都搞唔掂，你何來有 benefit 俾香港嘅利益咧？嗱，你問我真正利益咩咧？第一嘢你諗咗嗰啲叫央企。 係。 承辦呢個鐵路嘅嗰啲嘅中國海外、中國建築、中國路橋嗰啲， 就係佢哋嘅經濟利益啦。承造商 馬哈蒂爾就話咧，當住李克強面就話：我唔想希望債務問題變成利用落後國家成為新殖民主義。呢幾句説話好有意思。 嗯， 新殖民主義即係話相對於舊殖民主義，舊殖民主義其實開山劈石嗰啲根本就唔係軍隊同傳教士，係東印度公司，係、 嗯、 英國同荷蘭嘅央企， 係啊。 嚟亞洲開山劈石， 就係逼你咧，係即係好平嗱，佢咧就逼你咧種曬佢想要嘅嘢，即係用軍事嚟 啦，棉花啊、煙草啊嗰啲， 咁然後好平咁賣俾佢，佢又賣翻啲好貴嘅機器俾你。 咁呢啲就唔係純企業嚟嘅，因為佢後邊其實有軍隊嘅、 嗯， 荷蘭東印度公司係可以調動海軍， 嗯、 就可以同鄭成功開火嘅。 嗯， 咁而呢個英國東印度公司咧，就可以鎮壓孟加拉嘅蘇聯嘅。好啦。呢啲就係今日我哋叫做中航啊、中海外啊、中石化啊、中國遠洋啊，其實總之有個中字嗰啲咧，你唔好當佢係一幾唔同嘅公司，其實係同一間公司嚟嘅，就係、是、共產黨嘅東印度公司。 嗯， 好啦，呢啲東印度公司喺香港吸緊血。 嗯， 如果唔係點會我哋要不斷超支、不斷超支啫？喂，對佢嚟講，飽食遠洋，佢哋得你輸幾多錢啫？ 係啦，咁而高鐵嘅經濟效益咧，可能我意思就係、是，唔係經濟效益啦，經濟效益咧就係輸送咗俾呢啲承建商啦。咁實質上佢嘅價值係唔知點解總係喺地下面，仲有下面嘅幽靈有幾層，就突然之間會有好多。 喂，好簡單啫，佢就真係有大量嘅社會效益啦，社會控制嘅效益。 冇錯啦， 我哋講個口水都乾，嗰啲失信人制度，大家都當冇件事。總之我哋翻大陸唔犯法咪得咯。失信人制度是什么呢？就是叫做 social credit system， 是帮每一个国民 计分。 以前共产党就帮你每人有个 file， 即好像东德秘密警察那样有个 file， 个 file 就记住你今天你在人民大学上堂，你秒个老师，或者你对毛主席行礼的时候不尊敬的样子，是记录你的 record， 直至到一天他要斗你的时候就拿出来。 没错， 几时几月几日刘小丽你是不是对毛主席不敬，吃飯嗰陣時係咪將《人民日報》攞嚟戰台？ 嗯，《 文匯報》七十週年嗰份特刊，你係咪攞嚟執狗屎？ 嗱，唔好以為講假，據我所知係真係每個人都有個 file 嘅。 而家就唔使咁落後啦， 電子嘅 係啦，又要悔過書，又要將你嗰啲自我思想檢討擺曬喺個咁厚嘅 file 嗰度。而家就全部數據化， 嗯， 數據化即係咩咧？加埋面容識別系統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咧。 你有冇衝過紅燈？ 就係、是、in real time 即刻攞曬你個 file 出嚟。 你喺網上留過咩言？ 不單止是失信，還要是有沒有加分。 加分不是你做了就有得加的，最慘。 現在就有香港藝人，一百藝人，你有沒有知道排那個信用？ 是。 全部香港藝人都不入流啊。加分要什麼？ 要去《人民日報》社論，或唔係《人民日報》幾多周年嗰陣時候，要去發表一啲嘅歌功頌德嘅言論。所以我話點解《文匯報》七十周年咁肉麻咧？ 係啦，我啱啱想講就係、是、咁樣先加到分， 咁樣先至可以加分。好啦，而家佢就係叫做咧，你唔好以為淨係社會信用就係減分，你唔交税啊，你同城管衝突啊，或者係你喺高鐵裏邊唔坐咗人哋個位啊，唔係呢啲咁嘅嘢。嗰個 social credit 如果唔係就叫做 credit system 啦，香港都有噶。我哋每一個人嘅 credit system， 即係話你有冇爭卡數啊，有冇做租霸呢啲咁嘅嘢，借咗銀行錢唔還啊咁。 嗰個淨係錢啫。 嗰個就係所謂嘅金融嘅信用制度。係。但係佢社會信用制度好明顯係另外一樣嘢嚟。 透過賞罰嘅制度牢牢咁樣控制你啊。 係啦，而高鐵就係個 means 嚟嘅。係。即係你唔可以買高鐵飛，同埋你唔可以買飛機。 嗯。 控制你嘅 mobility。 你連想走都走唔到。 佢你又未嚴重到去刑事拘留，即係你又唔係犯法。但是他现在控制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即使本来是属于人身自由的范围，他都要用高铁这些这买车飞的制度呢，是呢令到你呢失去自由一段时间，从而呢你不敢妄议中央，从而你要接受他那套的列宁式的独裁统治。 不用写悔过书，就是要不断盛赞他，直接登到在文汇报、人民日报为止啦。 又或者你去怎么说呢，去那些敌对叫做毒果的论坛那里留言咯、或者黎城寨的 YouTube 下面留言骂刘小丽骂刘世良，那都可以在个社会信用里面加一分。我估 应该不是，我记得他是说要直至到得到中央加许为止，即是你做了不等于中央承认你， 就做得不够咯。 是啦、 這個、 直至到我承认你 真的做得 够， 这个叫过关，人人过关。所以呢这个是一個劃時代巨變嚟嘅，我覺得有幸目睹中美貿易戰同埋呢個社會信用制度引入嚟香港咧，都係一場盛事嚟嘅。我覺得係，你以為嗰啲嘢係唔會發生噶嘛？因為 哇，你真係幾嚿黑色幽默，笑住嚟講啊！其實你講緊啲好黑色嘅嘢嘅喎。 咁冇辦法嘅喎，我覺得係嘛？你嗰啲每一個香港人，你嘅心態你淨係仍然覺得只要我唔犯事就冇事啦咁。而家講緊唔係你犯事啊，而係你唔擦鞋都唔得啊嘛。 其實呢個係即係1984， 係 George Orwell 咯， 係啦。 呢個今日我睇啊，崇基神學院啊院長啊邢福增寫一篇文講取締北京錫安教會。 嗯， 佢話呢個係阻止奧威爾模式嘅一個監控體系，就係話要喺宗教組織裏邊彰顯黨嘅領導。 嗯， 係嘛？呢個幾恐怖，我話俾你聽，係所有組織都要彰顯黨嘅領導。唔，其實根本就唔係淨係宗教組織，學術組織、智庫組織。NGO， 工會呢啲傳統嘅當然俾共產黨控制啦，即係話喺屬於原本屬於公民社會嗰 part， 佢而家都要牢牢由黨去領導嘛。咁所以我都話個高鐵伸入嚟，其實係同時將呢啲數碼列寧主義嘅社會監控制度帶咗嚟香港。 的確係嗱，我哋都仲未曾釐清到啊嚇，即係雖然已經係即係否定咗啊個 WiFi 咧，就唔會話你入咗閘之後咧就突然間將啲數據 入咗境，入咗中國境。 嗯。 但你的火車你有沒有那麼聰明的，即是你看香港境的時候你上網，你有沒有那麼聰明突然間知道、現在已經是去到中國境了， 有一條界 是即刻熄機， 時空接疊了嘛。 所以我就說呢，這個效益呢就不是說我們的效益，而是對共產黨來說的社會控制的效益。但是你說用失信人制度不讓人買飛是不可以懲罰到香港人呢，我覺得就有點懷疑我，因為香港人的反應那麼冷淡，其實你不讓我買高鐵票沒什麼所謂的，真的。 但是其實 我認為慢慢不是真的只限於高鐵的，其實你上次去說當香港和大灣區打成一片，即是那個身份證也都是 data 是會慢慢輸送，其實當我們香港人的抵抗的意識呢越來越弱，即不再去重視一國兩制的時候，慢慢這套即所謂社會信用系統是會真的可能滲透來香港。 我覺得換新身份證呢，一路我覺得政府是有很多東西隱瞞的，因為我們現在的身份證制度，新身份證制度是1997年之後才逐步更換的，行之有效這麼多年，也是最先率先用這個就是用個 chips 在身份證裏面。為什麼要換呢？為什麼要換做什麼呢？它現在甚至是什麼？是將那個遠紅外線可以 detect 到呢，我哋而家要拍卡咁樣先至 detect 到嘅，但係將來嗰啲唔係嘅， 係係掃過， 可以掃過 scan 你嘅， 應該又是那些七分鐘就可以找到你在哪裡的。 Yes， 還有我覺得那個是什麼呢？那個將來會是回鄉證，我覺得回鄉證會取消的。回鄉證因為是政治不正確的東西。 嗯。 第二是什麼呢？就是也都是你在大灣區的身份證。 嗯。 所以他才要重新去 design 這件事。 嗯。 重新的 trips 裡面呢是容納很多。他現在騙我們是說什麼呢？將來的 trips 為什麼要換呢？就是因為容量大很多，就將我們可以去申請銀行啊，很多的這些這樣的資料放進去了。 沒人想放咯。 第一，對銀行來說這個不是他們最需要的東西，我覺得。是吧？現在你那些的電子簽名啊，全部都很普及的了。為什麼要用個身份證去拍卡呢？ 是咯。 我不覺得要花這麼大的工程去為了 Kader 我們開個戶口咯。是完全聽落是不 make sense 的，其實是。 同埋咁，你唔見身份證咪好大鑊？ 唔係嗰個，我覺得就係新身份證嘅意思，就真係新身份證嚟嘅。嗰、那個唔係淨係香港人嘅身份證嚟嘅。 係、嗯。 但係我覺得政府到而家 identity 真係唔同。係 啊，係成個 identity 係唔同咗嘅，係。咁你點可能用嗰樣嘢代替咗回鄉證就好簡單啊嘛？就係將佢變成你係大陸共用嘅身份證咯。 哇！即係其實重組句子嚇，新嘅身份證定係新身份？嘅證咧， 新身份證，新嘅身份嘅證，咁所以你問呢啲咁樣嘅跨境基建做完之後咧，實際上個嗰個步伐係唔會停嘅、 嗯。 雖然香港人反應冷淡，唔答都好啦。 嗯， 你唔想去啫，佢落嚟噶嘛。係嘛？ 嗱，我記得有一集咧，都係有我見到有啲留言講話，唉，講到咁灰咁，即係做咩都冇用啦。咁其實我哋想講嘅真係唔係咁，而係咧，即係喺呢一個時代係一個好特別嘅時代，即係為咗你我哋呢個城市嚇，其實我哋嘅一國兩制又好，我哋嘅仲有嘅民主自由又好，其實我哋係見到情勢嘅嚴峻咧，其實我哋係自己要落力嘅。 嗱，以往我覺得好簡單，以往就係咩咧？我哋都有陣時講開學術問題都講嘅，香港研究咧就冇乜機會發表喺全世界、 嗯， 因為香港係一個好細嘅地方、 嗯， 大家都一窩蜂去研究中國大陸，而唔去研究香港。嗯、但我對於呢個睇法好反對嘅，點解咧？就係、是、特別喺今日，香港係成個中國模式嘅最先實驗嘅景場地嚟嘅。 嗯， 你以為肯亞高鐵大鑊咩？其實香港高鐵係即係同一樣嘢嚟嘅，其實。包括香港嗰個嘅環境破壞，將來啊，填海啊，踩入去綠化帶起樓啊，將新界嘅鄉郊剷除啊，全面都市化呢啲嘢咧，都係中國模式嘅實驗場所嚟噶。 又啱喎、哦。 咁你諗下，我哋嘅抗爭嘅意義已經唔係在於就係我哋為咗我哋自己所生活嘅地方、啊。你再放大啲，其實呢個係，所以我話香港人係要有個 soul search 自己去選擇，你企喺邊度。呢個係文明同野蠻嘅鬥爭嚟嘅，其實係。 嗯。 以往就唔係，以往就係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嘅抗爭。 嗯。 但係而家已經唔係嗰樣嘢，所以好多人仲係好傻，仲係話：，誒、哎，你想做呢樣冇用，做嗰樣冇用，我哋唔會重啟政改，唔會有雙普選。係，可能短期係乜都冇嘅，其實。但係你話，如果你係要去令到世界嘅人去關注中國模式對世界文明帶嚟嘅壞影響嘅話咧， 嗯。 嗱，我希望中國崛起係一個和平民主嘅崛起嚟嘅。 嗯， 是自由民主建立了一个的有认受性的政府，带领整个国家复兴，我民族复兴我。但是不是用这种模式去崛起嘛？ 他就似乎是、和平崛起，没有强调民主崛起。 喂，他都不是和平崛起，看一百万维吾尔族的再教育营的大佬、 嗯。 这个是除了希特拉的集中营之外，是人道主义危机来的，其实是。 所以就要去分清楚咯，是真的和平定是表面？ 他對內部的人的鎮壓，你想想幾犀利啊！他跟中俄軍演耀武揚威，這個不重要的，中解放軍是對外戰爭是十仗十仗都輸的， 扮嘢啫， 毫無例外。 嗯， 這個只不過是一個 props 做宣傳嘅啫。他真正要鎮壓的是國內的人啊嘛。 嗯， 所以呢些國內的人的鎮壓，你話他和平崛起，點解要用數碼式的監控啊？ 嗯， 點解要有呢個實時嘅面容識別系統啊？ 嗯， 就因為去到每一個人，以往毛澤東嘅方式就係咩咧？毛澤東就粗糙， 嗯， 搞文革， 嗯， 去整治人嘅思想，結果死咗幾百萬人、幾千萬人。 當時科技未有進 步，係啦，科技冇進步，所以我話呢個唔係黑色幽默嚟嘅。你有幸目睹1984我哋讀書嘅年代去讀 George Orwell 呢本小説，呢、 嗯、 本小説已經係應該係。40年代的小說嚟嘅，應該。 嗯。 然後預示緊1984發生的事， 係。 而我哋讀嗰陣時就1984先至讀。 George Orwell 呢本小説， 都仲覺得唔係咁嘅，即係 都仍然相信，呢啲叫做即係 幻想 反烏托邦，即係呢個即係唱衰未來嘅嘢。結果你發覺原來真係成為事實嘅喎，有啲嘢係係咪？你最好笑，我上網睇到咧，係連攞廁紙都有面容識別系統，即係你唔可以攞兩次 嚇 office 裏邊啊， 咁恐怖！ 因為你攤廁紙翻屋企嘛，啲人 咁我雙封唔得嘅咩？ 不知道，總之呢就是我看到有人 share 個 poster， 一個大陸的機構裏面的廁所裏面拿廁紙有個面容識別的，他認得你劉小麗的樣子的那部機，到你第二次拿他就不出的了。 哇，那怎麼辦？如果我真的倒寫了東西，拿一張不夠抹，那怎麼辦？那 就叫第二個幫你拿，但你即係我個普及的程度啊，所以我呢個是維穩產業嚟噶。呢個產業中國是全世界生產最多。嗱，呢個曾經美國是準備去對付嗰啲嘅維穩產業的企業，就是咩咧？CCTV 系統。中國是全世界生產最多 CCTV 系統，最平，功能最強。就是中國的企業啦。 事實上，其實而家 用應用在新疆和西藏啊。 係啊。 我想全中國加埋幾億個啊！ 先排先至有新聞話咧，其實有啲人去打邊爐，無端端都已經係上載，即係嗰個閉路電視啊，上載咗上去電視嗰度咧，俾人哋睇緊噶。 同埋好簡單，如果你去廁所攞廁紙，佢都可以用面容識別系統。你諗下佢個普及程度， 的確係 係幾咁犀利。你唔好話咩 high tech 嘢、高科技嘅嘢。 其實咧，自由喺我哋手上嘅時候咧，我哋係唔覺得嘅。但係原來失去咗自由咧，係都幾恐怖。 所以我就話你香港人自己要諗下，當你。自己在生活層面的抗爭的時候，那個不是只是你為了香港的自由民主那麼簡單，其實 自己的日常 這件事是一個新的，因為中國模式全球化其實它是帶來了一個新的價值觀在後面的，你看到中俄軍演那些樣的，就是中亞那些國家走在一起等等這些東西，你覺得即你究竟是民族主義掛帥還是普世價值呢？我覺得這個選擇本身是是有意義的，其實係啦。 嗱，呢一節同上一節講啲嘢咧，好似唔同，但係其實我想講係一樣。所以面對一個咁荒謬嘅時代咧，即係我想講，仲有想去抗爭嘅意志嘅人咧，其實係冇分裂嘅空間，真係冇嘅。如果唔係分而治之，係冇人有機會咧去守護翻我哋原本有嘅民主同自由嘅。 同埋，我覺得好清楚，其實嗰個你面對嘅係一個咩嘅對手？其實好清楚嘅，我覺得任何人喺呢啲問題裏邊咧。在度當香港人是傻的，在度堆砌各種各樣的理由啊，去掩飾自己的政治意圖啊等等咧。喺而家呢個時代，其實冇空間俾你隱藏嘅，真係。大家會 search 翻你以前講過乜嘢，你將來會做啲乜嘢，係咪？你不斷喺度扭波扭嚟扭去咧，其實大家都即係已經係翹埋隻手喺度睇，喺度冷笑喺度睇你，究竟仲要扭幾耐咧？你仲要喺度即係扮幾耐咧？咁樣， 但係唔緊要嘅。我自己認為嚇，相信香港人喺好而家，我哋的確係面對一啲逆境，但係我仍然希望憑住我哋嘅意志咧，金像係守得住。 好啦，就唔好阻住阿湛啦，嚟咗啦，已經係，超時啦又係。咁咧就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咧就支持呢個細小教室之餘咧，就可以對香港嘅問題咧，我覺得好多人係。未必直接參與，但我覺得希望做一個咩咧？旁觀而不就手嘅人。今集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拜拜。唔係嗰個公立醫院體係要排長龍，又唔會有症狀，可以中間幫啲傳媒打尖啦，就因為。但係排嗰條龍太長啊嘛，喺急症室。 因為佢哋其實人手真係好少。 咪所以變咗嗰啲症狀咪可以賣人情咯。 啊、 打個電話落去瑪麗醫院，喂喂喂，呢個大台有個記者個老母嚟睇病啊，咁樣可唔可以俾佢睇先啊？咪就係嗰啲嘢啫嘛。 因為咧講咗好耐嘅墟市政策啦，以至係棚仔咧嗰啲小販咧係俾政府逼迫咧，好多人都想即係食衞局俾翻一個即係回應佢，但係高永文係從來都唔會去見機。 佢好 arrogant 嘅個人係，佢、 啊、 覺得自己個鼻哥窿真係向天。咁我哋就叫做細小教室，就係、是、由一啲好細微嘅嘢咧去睇翻大嘅政策。 嗯， 劉小麗、劉世良，細小教室。逢星期四晚8:00至9:00。 拜。